世界媒体在9月9号到11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的消息。伊朗、尼日利亚、安哥拉、俄罗斯、尼泊尔、印度、法国、民主刚果、捷克、波兰等国的报纸、通讯社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络通讯、在线电视和网站，在朝鲜对新近研制的核弹头威力判定完结，北朝鲜确认针对美国敌视政策进行核弹头试爆等标题下，纷纷报道了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的消息。